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正地开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哎，林珊，你觉得什么是最幸福的事呢？ 慵懒的阳光，清扬的音乐，舒服的躺椅，以及一本好书。 我倒觉得有人一起说话就足够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吧， 聊聊生活中的故事， 聊聊艺术中的故事， 聊聊书本中的故事。 欢迎来到清华大学广播台读书组全新的访谈节目《山月十岁》。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山月十岁，我是蒋林珊， 我是唐林月， 我是东东， 我是超超。 现在是美国时间早上大概七点半左右，那我也是刚刚起床，昨天因为在翻译那个安妮宝贝的七月与安生，然后翻得特别兴奋，很晚才睡觉，所以今天早上一起来就被躺说我的声音非常慵懒，那我会试着以一种很兴奋的状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期节目，因为呢，今天是一期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在喜马拉雅跟网易音乐传节目也快要逼近100期，所以这第100期节目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节目，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听众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在大概两个星期的征集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得到了很多 老朋友新朋友的热情回复了，但实际上那个期待的过程还蛮煎熬的，尤其是我经常会查我们的从邮邮箱看有没有人发，然后有一天刚好我要做一个发表之前，好奇心特别强烈，当时然后就打开了邮箱，突然间发现哇，真的有一个小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邮件，当时特别开心。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听众来跟我们一起聊天，那还有一些留言呢，我们也会稍后在节目当中播出。那首先我们先让两位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吧，从西开始好了，这是他的 QQ 名字，我们来听听他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常福珍，然后现在是在上海。与山月十岁结缘是因为解忧杂货店了。当时在喜马拉雅上面搜解忧杂货店的时候，就发现了那期节目。之后呢，就听了其他的很多期的节目，大多数听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走路的情况下，周围很安静，人也很容易被带入。听着听着，大多数节目听得还蛮欢乐的，所以就一直听到现在。 你应该是网易音乐里面的那个 Offspring 吧？ 对 ，Offspring。 啊，对，因为这是一个经常在网易音乐底下留言的听众，而且有很多很有趣的留言，然后有时候还会关心一下我跟躺的日常生活，真是非常感谢。其实，那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个听众，他的 QQ 名字是听长大的声音，那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的那个 QQ 名字叫听长大的声音。然后我这边听到这个节目的话是从去年，然后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其实是在一个周末吧，就是一个学长跟我发了一个链接，然后当时那一期节目应该是叫听见那个下雨的声音，当时跟我说实话跟我的那个 QQ 名字很接近呀、啊。听了这期节目以后，我就很喜欢这个节目，然后当时我就下了喜马拉雅，然后就是听着听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一直听到了现在。这个节目的话，平时我会经常比如说做饭的时候有时候会听，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听，其实更多的是在跑步的时候，感觉就是有个人在跟你对话，因为跑步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就是孤独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听着跟大家有一种就是很有共鸣的那种感觉，就是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一起跑步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非常好。其实很希望就是能够加入到这个组织当中来。说实话，确实是没有那个想到这一次能够跟着大家一块录音，然后就是很感谢，同时。也很高兴能够认识大家。 所以你希望我们在节目里面怎么称呼你呢？ 算了，我就不说真名了吧。平时的话，大家一般经常叫我东哥，然后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比较那个女汉子型，大概就这些吧。 所以要我们叫你东哥吗？ 对，可以叫我东哥。 好的， 周围的人都叫我东哥。 那就是福珍跟东哥了好吗？ 对，东方的东，东哥。 我已经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了，躺，你要不要来接一下？ 为什么变成突然 cue 我？所以我们今天两位听众，一个是来自上海的福珍，然后还有一个是他自己没有说他来自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来自重庆的东哥。然后刚才也给我们介绍了是怎么和山月十岁结缘的，那我们就先问一个比较温馨的话题吧。请问一下福珍最喜欢山月十岁的哪一期节目呢？ 之前在那个网易上也说过，我当时的回答是红色的那一期，就是请那个成都小组读的红色的这一期。 对对对，约翰洛根的红色。 实际上我觉得吧，很多节目我都蛮喜欢的，解读张爱玲的那一期，解读如梦之梦的那一期，趁生命气息逗留的这一期，很难排出一个所谓的最吧。红色就是听的最多的一期，因为我觉得那个成都小组读的特别好。 其实我还蛮惊讶，就是会有听众听红色这一期听那么多次的，因为当时也是蛮忐忑，觉得好像跟成都小组就只有这一次合作，然后也不知道大家的发挥够不够好这样。 然后之后虽然我跟他们的主创一直都有很多联系嘛，也邀请他再回来做过节目，但是始终都没有在成都小组这件事情上有更多的发展了，所以觉得有点可惜。不过能听到福珍这么喜欢这一期，真的还是蛮开心的。 对，因为当中我觉得那个小姑娘念得特别特别好、 你是觉得 爆发力超强的。 嗯哼，她确实是很厉害的一个演员、然后英语也说得很好、然后她现在也有很多表演的新剧，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北京看一看，去清华的剧院里面看一看她演戏，其实还挺有趣的。 其实那一期之后我真的有去搜各种各样的广播剧，其实很想找到他念的类似于这样子的剧本，可惜后来就一直没有找到。哎， 他有在广播台里做英语节目，所以你可以去听一听英语节目。那刚刚说完最喜欢的节目，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觉得无感的节目好，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的节目提出一些批评性的建议。那先问问福珍，你觉得哪一期节目你觉得比较无感的？ 我当时给出答案是《死亡与少女》这一期，那是因为这本书是我之前没有看过的，所以印象应该算是就比较淡的。 我先问一个小问题，你说因为这本是你没有看过，那意味着其他你都看过吗？ 虽然不一定整本都看完了，但是至少你是知道的了解的，而这本是一点都不曾经了解过的，所以就感觉比较淡，因为最近太忙了。 啊，好，这个理由可以非常好的接受。不过说到这里，确实就是我们很希望大家在听节目之前或者听完节目之后能够把原著去读一读，因为毕竟我们的理解只是其中的一种理解，那本书本身所承载的东西远比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要，确实如果能够激起大家的阅读兴趣，那应该是我们节目最开心的地方。再问一问东哥好了，你觉得哪一期最无感呢？ 我当时回答的是李医生的故事这一期，因为当时听你们说就是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自己后边去读过，但是读了一些以后发现自己确实是读不下去了。 每一期每节目然后每一本书大家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喜好，李医生的故事是我个人蛮喜欢的，因为就像林珊刚才讲，我在很多期总结里面也提到说它是让我就是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一个狭隘。其实我们经常在听众留言里面听到有听众说很喜欢这一期或者是很喜欢另外一期，但是呢我们也会收到有留言说你们讲的都很浅没有深度，还不如去上豆瓣看看书评。这个就是会有做节目就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然后因为我们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主要的一个出发点是从我们自己的读书体验或者是从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出发的，是希望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些更为个人化的一个体验。当然我们阅读这些书的时候也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个局限，是我们的眼界，是我们的经历，甚至是我们的学科都会有影响，所以也希望更多的听众呢能够在我们介绍完书的时候去看一看原著，然后把你们的想法读书之后的感受再反馈给我们，然后让大家一起对这本书有更深更多的认识。 刚刚我们聊了这些真的是自我取悦的问题，然后现在我们应该走进关于读书这件事情更大的一些东西。我们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就是两位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或者说如果不是作家的话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那我们这回从东哥开始。 我喜欢的书跟作家的话不是同一个人，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叫《玉娇龙》，它其实算是一本武侠小说吧。因为是我看到的就是从小到大看的第一本小说，然后它的情节很引人入胜。后边看过一个电影，应该是李安拍的吧，叫《卧虎藏龙》。那个《卧虎藏龙》的话，它里边跟《玉娇龙》的那个故事 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很相近，但是有一些会不一样。这本书的话，它里面主要是讲那个玉娇龙，就是一生的爱情故事吧，算是。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然后就是影响我从小到大，后边包括就是很多想法呀，或者说是做事这一块的话，就是影响了我很多，我倒是蛮喜欢的。作家的话就是东野圭吾，我觉得他的书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魔力。我看到我从小到大，我现在看到的书，就是作家来说，他的书是最多的，包括一些《白夜行》呀、《幻夜》呀，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看过，然后包括那个最近然后再看的《恶意》，写得很好，然后就是经常，晚上睡觉前有时候会看，一不小心就看到那个一两点了。然后这里奉劝大家一句。晚上的时候睡觉前千万不要看他的书，因为一看你就不知道时间了。 对，因为东野圭吾的书毕竟是情节性很强的书，就会很容易想要把它看完，想要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就很容易看书看到这么晚。然后记得以前我小时候中学的时候也会经常看书看到特别晚，看完书如果看到特别晚，第二天一整天可能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大家确实对这件事情要有所提防的感觉。那我们再来听一听福珍，你喜欢的作家或是喜欢的书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可能国内作家的书读的比国外的作家要稍微多一点。我是喜欢盯着某个人读的那种，比如说近期在读某某某，我可能把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一口气的读完这样子。哦，当然那些作品量特别大的作家另当别论。 我记得你说过艺书对吗？ 对对对，艺书最近还在看他的书嘛，因为他的书真的还蛮容易看的，就上地铁之后我就会掏出他的书来看。哦，当然是那个手机上看了，因为师太的作品特别特别多，可能你看了大量的他的作品之后，你会发现有某些程度上的雷同，但是他的书的精彩之处是在于他的语言非常犀利，然后一针见血。嗯，但是对于我来说就真的还蛮难在心中排出一个之最的。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其实一直缺少对某一个人的痴迷，就是好像很少在心中把某一个人像神一样的供在那儿，就是奉为神明，然后让我去选择一个最最喜欢的作家，其实一时间确实还蛮纠结的。 换一个问题问你，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在看哪一本书或者在听哪一期节目的时候，有突然蹦出一个想法说我特别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山月池穗，希望他们来讨论这本书。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武侠嘛，我知道你们之前节目中做过《倚天屠龙记》了，但是我还真的蛮想听你们去讨论《天龙八部》的，因为相对来说《天龙八部》是金庸作品中我真的是相当相当喜欢的一部作品。虽然不能说是最喜欢嘛，因为它有一些小部头作品，就比如说像《白马啸西风》《飞狐外传》什么的，其实我也很喜欢，因为完全是不同的感觉。但是《天龙八部》真心是他的作品中我会觉得气势最恢宏，场面最壮观，整个就是最浩大的一部作品。它应该算是金庸作品最大部头的吧，而且它就是横跨整个中国嘛，反反复复我看了好几遍。所以一直还蛮想听山月你们来讨论。 讨论金庸的小说应该读哪一本的时候，我们纠结了很久，然后《天龙八部》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金庸的作品，其实好像各位都还蛮喜欢的，但是当时就说我们折中一下，讨论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或许不会从迷昧的心情去讨论，而是更多是去评价这本书，比较客观的心情去讨论。对，所以就选择了《倚天屠龙记》。但是《天龙八部》确实是我在中学时代看过真的不知道多少遍，刚开始是拿那个 MP4 看，在大学时期回家了之后，有时候就哎呀我随便翻一下，或者说我在电视机里面看到了天龙八部，然后我说啊这个情节我再想看一遍，然后就会把整本书又翻完一遍这样的状态。所以确实天龙八部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们或许有机会会再去讨论一下金庸，但有可能会比如说讨论一下玉娇龙也不错，就是可能要讨论更多的别的写武侠小说的作家。 对，因为在那个不同的时期去读同一本书，你会发现你的感觉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很奇怪的，你的侧重点就变了。到了某个时期，你会注意到你以前从来不会去注意的细节，所以每次读金庸都会读出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个倒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不过说起这一个，我突然想说，我们前两天在课上看了张艺谋拍的《英雄》那部电影，我记得那部电影最开始上映的时候我就看了，大概是2002年还是2003年的时候，然后当时看是觉得哇好震撼，然后没什么特别多的感觉，只记得这个电影还不错。但是前两天在看的时候，因为学了很多相关的东西之后再去看，就会发现里面很细腻的感情，也会发现他那个恢宏场面是怎么构架起来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有点伤心的，就是因为我是在课上看的，旁边几乎坐的都是美国同学，他们会在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点会笑，我觉得那部电影一点都不好笑，没有地方是要笑的，但他们全程下来看到那种打斗的过程当中突然的慢动作，或者是看到大家很莫名其妙的为什么两个人会突然间就互相砍杀，因为因情而生恨，那种中国人的因情生恨他们几乎无法理解，然后会课后一直在笑，哎呀这个真的好搞笑，为什么会这样去叙述什么什么的。所以你会觉得文化之间还是有很多代沟，虽然英雄也是当年非常厉害的一部作品，它好像在西方的接受程度还是挺高的，但你亲身的感受到了这种文化差异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失落。这只是突然想到，就我们再来听一听福珍读书的小故事好了。 其实说起来读书确实也是打开了一扇一扇的窗户，让我了解到更多领域的事物，就是那些可能原本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轨迹当中，或者是你自己的工作领域生活领域不会涉及到的事物，因为读书你也有所接触。就比如说吧，就录音这回事，其实现在能够参与你们节目的互动和录制跟它也很有关系。就是早期的时候因为听书嘛，有一次在有一档节目当中就听到了那个主持人在读陈丹燕的有一本书，就《我的旅行哲学》当中的有一段，可能一方面因为他读得特别好，另一方面是因为书中的文字真的是特别特别美。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有些文字其实是不适合朗读的，但是那本书的文字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读出来的，于是后面我也曾尝试过配乐去朗读当中的某些篇章，甚至曾经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把整本书配乐朗读出来，后来一直也没有实现，但是却也因此自己爱上了录音，自己没事的时候也会去录一些很短的音频，然后会参与一些小节目的制作，所以可能与山月的结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吧。 然后还有一种，我想大家也一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你读了一些书，然后你遇到一些陌生人，你们完全不认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曾读过同一批书或同一类书，在那个瞬间你们之间就是距离感一下子就被磨掉了，你就会觉得打心底会觉得这个人很亲切，或者有一种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要说到我的一个忘年交一个大闺蜜了，我们其实算是一个学院的啦，我是商学院的，当时学的是经济嘛，她是商学院的老师，在毕业之前其实我们并不认识，毕业之后就因为一个蛮巧的机会就相互认识了。认识之后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很文艺的偏好，谈书啊谈电影啊就一见如故，真的是很忘年。他比我大了真的蛮多岁，但是一直就聊聊天聊书或者是聊电影就聊得很开心，所以关系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好。就是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不仅可以跟你谈生活谈现实谈一切琐碎的事情，他同样还是可以给你去谈一些就浮于生活之上的，跟你谈梦想，谈一些很唯美的东西，谈一些很纯粹的东西。那一刻真的你会觉得生活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真的可以有 比较理想、比较诗意的存在着。这个也是一直心里面对于读书这一块蛮欣慰的一个地方。 你突然让我想起了读书这件事情，确实是很沉浸在理想中的感觉。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到了最后，现在到你们提问的时间了，我想问问两位对于山岳有什么样的问题，从东哥开始吧。 经常有时候会看个名字呀或者怎么样，然后比较吸引我的或者是哪一种类，然后自己会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呢经常就是不太想自己去看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愧疚。你们会有这种吗？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频率非常之高，然后我现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尽量不会买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喜欢的书，而是选择去借，借完了之后觉得够好，我会把它再买回来珍藏，这是我的办法。那东东，你是怎么做的？ 我是一个想看的书很多但是买书很少的人，因为我大部分是用 Kindle 看电子书，但是我 Kindle 电子书上面也有巨多巨多的书，然后永远都是待读待读的那种状态，但是还是会尽量的督促自己多读一读吧，但然后没有读完的话就只能让那个愧疚感随着新的想读的书的到来冲刷掉，只能是这样。 那躺呢？ 因为我是其实买书是比较少的，然后大部分情况下面会在图书馆借书，一些书没有的话可能有时候会看 Kindle 版或者 PDF 之类的。如果有时候我真的很想买这本书但是又很犹豫的话，那我就会告诉自己要把书架上的看完一本书我才可以再买新的一本书，用这个方法来约束自己，不然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 挺好的办法。超超呢？ 我主要其实是在 Kindle 上面看了，如果有电子版我是尽量选择电子版。 我是那种就是买书的时候特别会容易被那个热血冲昏头脑的人，我会因为比如说封面上的某几句话或者是某个推荐去买一本书，我那时候会觉得它好好看，然后等它买回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它不是那么好看，然后就扔在一边又不看了。 是一般借回来的书刚开始也是有那个买书的那种感觉，哇这本书好像很不错，然后借回来就一直躺在那里，然后到了那个deadline 的时候又突然又还回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翻过，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是那东哥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想问吗？ 我想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跟读书没有多大关系。是这样的，我的话呢然后是读的医学类的，然后我现在已经毕业两年，然后一直在想要不要考研。 这个问题从谁开始呢？四个都是博士呢。我先说好了，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没有任何犹豫，因为我的本科不好，然后我就很想读研，然后从研究生到博士有很多的纠结，因为在清华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世界，然后觉得其实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一定要执着于读博士。但是最后劝我下来的还是因为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我从小就想当老师，然后一步一步的从小学的时候想当小学老师，初中的时候想当初中老师，高中的时候想当高中老师，大学的时候想当大学老师，然后所以因为这个梦想那我就一路坚持，还是决定要读博。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将我每杯鲜食打海南 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哎，灵山，你觉得什么是最幸福的事呢？ 慵懒的阳光，清扬的音乐，舒服的躺椅，以及一本好书。 我倒觉得有人一起说话就足够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吧， 聊聊生活中的故事， 聊聊艺术中的故事， 聊聊书本中的故事。 欢迎来到清华大学广播台读书组全新的访谈节目《山月十岁》。纠结，我平常会去尝试很多实习或者是一些兼职，然后我去一家出版社待了2天，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要交硕士论文，然后很紧张，但是以这个为借口我就逃走了，因为我实在是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待8个小时，觉得有一种被困在那里的感觉，所以可能我自己也不太适合就一直坐办公室吧，所以才也没有真正工作。包括有一份实习是在一个全球政策中心实习了1整年，那个实习也是觉得挺痛苦的，它让我发现了原来我并没有那么想去国际组织去工作，也是因为觉得有很多人际关系要处理，然后很多事情可能你不想做，但是因为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你必须要完成。它不像读书，可能你有不想读的书，但是毕竟书这件事情总觉得比繁杂的这些琐碎的事情要更加有趣，所以还是能把自己劝下来去读自己不想读的书。所以在这样的考虑之下，还是决定一路读上来了，就没有很多的犹豫。那躺呢，你的经历是什么？ 其实我从本科到研究生过来也是没有什么犹豫的，因为那个时候读研基本上是大趋势吧，至少在我这个所处的环境中间很少有本科一毕业就出去工作的，所以我直接就没有什么犹豫就读研了，也会考虑到就业形势或者什么，会觉得一个本科的出来可能会不够用。研究生到博士阶段也是有一个转变， 但这个转变主要是基于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意识到我想做更多的事，去为更多人发声的话，我就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面，而想要站到更高的平台上面，那我就可能必须通过读博士这样一种方式才能够做到我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可能刚好是那个躺和林山的那个反面，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博士快要毕业了，然后马上要进入工作的一个阶段。我自己从本科到博士，因为我是直博，所以没有所谓的从研究生到博士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但是我会觉得，我当初如果在那个本科到就是直博的这个阶段，如果在好好的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想要做学术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当初的决定会不一样。然后现在我自己就是读完博士要去做的工作方向也跟我自己在博士期间的研究关系不是那么大，那我会觉得在我目前这个阶段，除了自己喜欢读书然后保有这种理想的追求以外，其实你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到了这个年纪，比如现在咱们在群里面的可能都差不多，大家的年龄都差不多，多少还是会有这种经济独立啊这一方面的这种要求。然后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中有说过，你要实现自己的那种以前读书的时候追求的那种自由，你所追求的你要实现的那种公平，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前提条件是你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获取一定的世俗的认可的物质基础也好，然后社会地位也好，这些东西至少在我的理解里面你是要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基础的。所以我会觉得反正还是要想清楚你想要做的是研究，还是你想要做的是就是从工作的角度来，你需要去做实际的工作吧，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昭昭呢？ 我当初读博应该就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就直接本科毕业就直接去工作了，然后所以选择其实也就是读硕和读博。那我不太想住那个硕士的楼，然后硕士的工资也好低，然后就读博了。 不过 非常现实的原因是不是 觉得真的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很多本科的同学他们也现在工作非常好，我说的非常好不一定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地位，就是他是经济独立能够养活自己，同时又活得很开心，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么自然的好像就决定要读研的选择，可能有很多人他们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同样也活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问一问你内心到底想要什么，然后除此之外可能要考虑现实当中经济独立的状况，然后再去做你想要的那个选择吧。 关于读博这个问题，最近我真的还是在考虑，因为是这样子，当时我是本科毕业之后就留校的，然后留校之后就是一直从事实行政工作，但是从16年开始呢，我又读了一个在职的研究生，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反正已经入学大概一年多了吧，然后我真的有考虑就是说要不要继续读博。那么可能还是刚刚躺说的一个关于平台的问题，因为我现在自己做的是行政工作，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钟，基本上还是一个坐班制，然后你的工作时间固定，工作内容也比较单一，你会发现可能大多数时候你是在重复着一些事情的。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自己的考虑也是会想说是不是我更想去当一个老师，哪怕是在大学里面当一个公选科的老师也好，反正就是一个所谓的平台问题了。假使你想去传递某种东西，假使是你想让你的声音给更多的人听到，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然后你可以通过你的方式把你的观点这样传递下去，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样子是更有意义的。我真的会考虑去读博，然后我甚至是跟我们导师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导师也会从很多现实的角度跟我去说，毕竟就是说一直会跟我说，哎呀，女生的青春毕竟很短暂之类的话，说有很多问题要考虑啊，包括一直觉得什么年纪大了之类的话，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去挣扎去纠结的。 对，结婚是另外一件很实际的考虑。 反正这个年纪是会被妈妈催得很厉害的这种，反正每次回家都会被问了，就是这样子。 刚刚我们跟两位听众进行了互动，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听一听从邮箱里面听众给我们发来的小音频。第一个呢，是一个来自于江苏苏州的高二学生给我们发来的音频。 亲爱的生日十岁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来自江苏苏州的一名高二学生。我大概是从16年的5月份开始关注山月的，不知不觉中间已经过去一年了。我还记得那天是在喜马拉雅上瞎逛，然后看到了清华大学的广播台，出于一点崇拜的心理，就戳开山月十岁，一直追到了现在。我觉得山月十岁是一台非常清新然后很有诚意节目的，大家都有很认真的策划啊，很积极的参加讨论啊，希望大家还能坚持把这台节目做下去，希望以后会有200期、300期、400期什么的，要加油哦。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吧，因为我还在读高中嘛，然后希望来自全国名校五道口体校的大家能给我还有其他的高中的听友们提供一些关于高中生活、学习以及应对高考的经验。对了，林珊和林月应该都是文科生吧，然后我也是读文科的，所以特别希望你们可以讲讲关于文科学习的一些小技巧啊什么的，特别是时政方面的啊，历史政治太难搞了。谢谢大家，比心。 其实我还蛮惊讶我们的听众群里面有这么多高中生的，然后突然间觉得身上面有了一种责任要告诉他们怎么去做，觉得还蛮难的。然后这位听众问说给他一些高中的学习生活经验，然后包括怎么应对高考。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挺没有发言权的，因为当年高考真的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经历，高考的那两天完全睡不着觉，然后高考发挥也非常的失误。我们班一共有70多个学生，我在高考的时候考到了全班40几名，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在模拟考的时候最差也能排到20名，所以就觉得我也不知道高考能给大家说什么样的经验。或许我想说的就是真的要放平心态，用平常心去对待吧。就这样的一句话可能你听老师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是真的到了高三的时候，尤其是复习到最后的阶段，我觉得一切都得顺其自然，很多事情你就是平常按部就班的做就好，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心理暗示说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我觉得这样从我自己失败的经历里面给大家的经验吧。那唐呢，有什么样的话想对这位同学说吗？ 其实我也查了那个从邮邮箱，然后看到那封邮件，然后因为这个小朋友他是文科生，他提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山月十岁只有我和林珊是文科生，所以我有一点担心在节目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讲我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就给他已经回了一封邮件，但是我在这里把邮件主要内容简单的再说一说，如果我们听众还有高中的小朋友的话，也许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可以帮到你。因为这个来自苏州的高二的这个同学，他主要问的是关于历史和政治的一些问题。毕竟是文科生，其实少不了要背很多东西。对于历史的话，我自己是非常热爱整理的人，所以我用各种各样的本子整理了很多很多遍的内容。政治的话，我也是蛮讨厌的，但是没有办法。然后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小的 MP3， 所以我会把要背的东西、背的不熟的东西给录进去，会在上下学的路上和在操场跑步的时候去听，没有非要很认真的在听那个音频，但是就是听着听着听着，然后就被洗脑了。到后期的话，没有时间整理这些东西的话，就随便翻书，然后翻开哪一页，然后就背哪一页，这样。我是用这种很笨的一个方式，然后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个方式。对于整体来说的话，肯定是高中的话需要考虑到一个各科均衡的这样一件事情。高三的话， 会有很多同学突然爆发，也会有很多同学可能就会变得就没有之前那么好。所以刚才林珊讲到心态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之前也确实经历过高三的时候大起大落，但是呢就是要把心态放正，这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就简单说这一点点，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需要找准适合自己的方法。你觉得其他同学分享的经验对你来说是否有用，你必须自己试一试才知道。老师讲过很多一些事情，比如说让大家什么整理错题啊这种的，你一定要尝试一下是不是适合你。也许你适合另外一种方法，也许你真的适合这种老老实实很笨的一个方法，也许你有自己的一些小聪明之类的，只要是有用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 其实说到听，我觉得读也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听和读是大家记东西比较方便的两种方式。因为我们有早上七点多钟就早读的习惯，所以每天都会读。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读书，就是读文章，所以我觉得我就把历史跟政治有感情的给朗读出来了，其实也是一个方式了。另外一则留言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研究人类的一条狗，我们来听听看。 三月十岁的主播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听众研究人类的那条狗，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我曾经猜出了你们毕业照上每个人分别是谁，你们在电台里还读过我的留言，我感到非常的受宠若惊。然后我和山月的故事呢，我最开始搜到山月是因为当时大一刚进学校，然后跑步的时候希望有一个声音能陪着我，就搜了关键词清华大学，然后搜到了看到了你们的读书节目，然后就开始收听，一直到现在大三。当时听的那期节目是解忧杂货铺，我觉得你们说的非常的打动我，让我非常的非常的想去看那本书，看完之后也非常深受感动，对当时刚进大一的那种很不好的心情有了一个很好的排解吧。我最喜欢的是你们节目风格非常的多样化，比如说有时候会推荐很有比较深刻的和你们专业比较相关的一些书，看了以后觉得就是再也不是一个皮肤很白的人啊。然后有时候你们也会推荐很有趣的书，比如说像温暖的那本解忧杂货铺，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一期是你们聊五道口的美食，我就是边听边流口水，然后用小本本记下你们提到的店名。还有一期是你们互相吐槽，而且做的形式非常的好玩，那一期我是一个人边吃饭边听的，然后真的能感受到你们之间的那种友谊，让我觉得非常的羡慕。在你们的影响下看了很多乱七啊，看了很多种类的书，当身边有同学发起读书会的时候也会积极的加入，希望自己也可以因为书而找到像你们这样真挚的友谊。虽然我一直有个想法也能和别人一起这样聊书，但是一直没有做到，但是已经比以前多了很多可以一起谈论自己读书感受的朋友，所以非常感谢山月十岁给我带来的这种读书体验和带给我的这些改变，谢谢你们，希望能一直听到你们的声音，不管你们是在聊书还是在聊什么。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通过一张非常非常模糊的照片把我们所有人都给猜出来的，我觉得好神奇哦。 是啊，我觉得还是我们说话其实会透露性格，然后就多多少少就会猜到的感觉。 所以我们本意是想说看听众有没有什么要问我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回答，结果没有想到听了留言之后我觉得有好多问题想问他。 对，而且我好想纠正他一直在说解忧杂货铺，那个名字叫解忧杂货店。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大家很多，我已经听到很多听众说是因为解忧杂货店喜欢上这个节目，真很奇怪。 我觉得可能一是因为这本书比较有名，第二也是呢，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温馨非常打动人心的作品，所以会有那么多听众喜欢这本书，也因为这本书和我们节目结缘。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听众发给我们的小音频，在小音频里面讲到了工作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工作，所以对于工作之后这种心境的转变体会不是特别的深。但是我前两天和一个工作的师姐聊天，她就说虽然生活很繁忙，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充斥了自己的生活，占据了自己所有的时间，但是这种繁忙不代表充实，有时候突然静下来的那个瞬间还是会觉得好像缺了一点什么。我觉得这也许不仅仅是工作，就哪怕你在学习或者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那我不知道读书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弥补这个缺憾的方式。那不管你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一种感觉，不妨读一读书，然后把周围那些所有的事情都放开，暂时和自己进行一个对话。那以上就是我们收到的小音频了。其实跨度还是蛮大的，有高二的小朋友，然后也有已经工作了的朋友，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然后能够继续做下去，也希望大家能够陪我们一起走下去，见证我们共同的成长。 那我们再听一听大力跟月春给我们念一下最近的听众留言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春，这里是山月十岁第100期特别节目。下面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几篇和山月有关的文章。首先第一篇呢，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日记。这位听众是一位母亲，她的女儿正在上高中，她和女儿都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我们截取了这篇日记中的一部分和大家分享。暑假中听的清华大学广播台读书节目《山月十岁》，出于女儿对她的喜爱，已经延续听到了现在。这档节目是2014年12月上线，最先由蒋林山、唐宁月主持，后来增加了超超、东东等人。每周大家会相约读一本或几本书，然后谈一谈来自文字的获得，聊一下自己的生活，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书本和自我。虽然我也给陈小仙推荐过《巧松奇谈》《袁腾飞讲历史》等一系列节目，怎奈他都不喜欢，看来还是同龄人的吸引力大，话题也更容易引起共鸣。我们一起听过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岁》，毛姆允《月亮与六便士》，东野圭吾和《解忧杂货店》，谈谈木心谈木心，沈复和《浮生六记》等等，尤其是 J.K. 罗琳的七部《哈利波特》，汤显祖和牡丹亭让陈小仙同学心有戚戚焉。蒋林山、唐宁月现在成为女儿心中最佳读书节目主持人。也有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陈小仙同学完全听不懂主持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讲些什么，动不动的尼古拉斯基说过，我告诉他到了大学一定要泡在图书馆里多读书、多思考、多写阅读笔记，深入学习一下哲学、文学、社会学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学科，也可以参加学校的电台广播节目，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毕竟有清华大学这群老人珠玉在前，你对此也很有兴趣。那谢谢这位母亲和陈小仙同学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也希望陈小仙同学会和他妈妈期待的一样，在大学里多读书多思考，也非常欢迎你给我们节目留言，谈一谈你心中的哈利波特和牡丹亭。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来自一位叫蔡蔡的听众，他经常通过喜马拉雅的平台给我们节目留言。这是一篇他在网上写的手账，题目叫做音频推荐喜马拉雅中那些值得一听的阅读类节目。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在这篇手账中关于山月的部分。最近工作和生活都进入一个非常忙碌的阶段，相应的留给阅读的时间就少了很多。以往那种一个晚上两三个小时酣畅淋漓的阅读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就利用零碎的时间来听书， 早上醒来的时候，洗脸刷牙的时候，走路上班的时候，坐地铁和公车的时候，骑单车上下班的时候。因为这些音频的陪伴，让自己爱上了周末的整理时光，跟随着音频里的世界一起感受书中的喜怒哀乐。这些零碎的听书时光也渐渐弥补了近期没有整段时间去阅读的遗憾，也发现一些自己非常喜欢的听书类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一篇推荐山月十岁。听山月十岁也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去年读完斯通纳之后，脑袋里有很多的思绪不断的在漂浮，于是去喜马拉雅搜索关于斯通纳的音频，便找到了山月十岁。山月十岁是一档阅读类的访谈节目，是由清华大学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组建而成的，几个主播性格迥异，也因此在解读同一本书的时候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而这种通过交流和碰撞形成的分享，在听的过程中也会引发我的思考。他们每次分享的书恰好也是我喜欢的，他们聊斯通纳，聊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聊沈复的《浮生六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而且每一次的解读都能引发我强烈的共鸣。同时他们不仅仅是聊文学，他们还会聊一些生活和学习的日常，比如毕业季的快问快答，比如那些与风花雪月有关的歌，比如那些年的一些囧事。每次听他们聊这些的时候都会被逗得哈哈大笑，特别是上班的路上，经过人多的地方，总要强忍着笑，不至于笑得太大声，引来旁人纷纷侧目。而当走到人少的地方，则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从去年到今年，山月十岁的陪伴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惊喜。只是很可惜的是，山月的小伙伴毕业之后，分隔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的不同角落，更新的频率也比以往少了。不过好在还会有不间断的更新。总共100多期的往期节目大部分也都听完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下载近期更新的音频。那谢谢菜菜这位听众，同时呢他也推荐了1001夜、单独单向空间、声音图书馆、朗读者和其他的一些喜马拉雅上的阅读类节目，也欢迎大家去收听这些节目啊。最后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我的听众来信。和山月十岁的小伙伴真的是认识了很久，算是看着这个节目一点点的成长壮大发展起来。我也会经常在上下班的路上，在晚上入睡前听山月十岁的节目。我觉得在人生中遇到这样一群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和你有着相同的爱好，愿意每周花很多时间去跟你读同样的一本书，和你聊书中的故事，聊自己的人生。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大家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也会尽量克服时差去找共同的录音时间。而且这个节目的几位主播躺、银山、东东、超超都是在读博士，还会有繁重的学业压力，所以这个节目坚持到现在真的是很不容易，也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希望山月这个节目可以越走越远，等到我们几个都七老八十，都要带着老花镜去看书的时候，还能像现在一样一起看看书、聊聊天，分享我们这一辈子的人生。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听众来到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发来的小音频，还有一直以来听众的各种各样的留言。我们100期